红起点天天有聊，先做广告啊！各位手机上啊，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叫做蜻蜓 FM， 你搜索里边的红起点。哎，有朋友说搜不到，能搜到啊？你搜红，大概下边红起点就出来了。然后你把它收藏一下，就是点一下那个心，你就收藏了。这样呢，随时找起来，你听起来也方便。我的微博红起点，哎，每天呢都更新。微信公众号张红俩汉字啊，欢迎关注。今天聊什么呢？聊一聊证监会主席助理落马。哎，这似乎是一个阵前斩大将的时代啊。前一个是杨栋梁在天津港812爆炸事故的头七，8月18号下午，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被中纪委宣布拿下。救灾的那天，那杨栋梁呢一直还在这个现场参加救援和调查。按照惯例呢，遇到特大安全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的组长那都是由国家安监总局的局长担任的，但这一次还没来得及宣布杨栋梁的组长任命，他就挂了，组长换成了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这阵前斩的第二个大将就是张玉军。前天晚上，证监会主席助理张玉军涉嫌严重违纪被查了。那证监会呢，是国务院的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以张玉军的主席助理的身份呢，他当然到不了副部级的级别啊，但是在金融口的银行、证券、保险这三大行当当中，对公众来说，证券可以说是痛感最强烈的那一部分。股市的 K 线图的起伏啊，大盘的红绿灯的这个交替啊，总是激荡着公众的这个血压，坏了股民多少细胞啊。这么说吧，证监会官员每一句话，证监会的文件的每一个白纸黑字儿，都像针一样时时扎着股民的心呢。当然这针呢，有时候是正能量，有的时候是负能量，股民有的时候流血流泪，有的时候呢当然也狂欢过啊。正因为证监会如此接地气，所以张玉军的这个落马激起了公众巨大的好奇心。张玉军确实是证监会的阵前大将，他跃马扬鞭，八面威风。张玉军呢曾经先后任深交所和上交所的总经理，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个执掌过内地两大证交所的大将。在阵前呢，他既经历过深交所1995年交易量惨淡的这个重整时期，也经历过2000年深交所暂停新股上市，重新寻找自身定位的这个彷徨时期，他还经历了2007年到2008年的股市热潮。张玉军呢应该不是啾啾的武夫啊，他是一个文化人，是北大经济学博士，人大法学博士，著有很多书啊，比如说《美国证券立法与管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制度分析》《国家竞争中的资本市场战略》《转轨时期资本市场前沿问题思考》《投资者保护法研究》等等等等，可以说著作等身。我甚至觉得啊，他不只是大将，而是像曾国藩一样的文武全才的人物。甚至呢，张玉军这些书里边都显示出他很有文采，在2014年撰写的《金融危机与改革》这本书的序文里，张玉军是这样写的：人类的局限性在于漫长的金融史见证了一轮又一轮金融危机暴风骤雨般的残酷洗礼，却又始终无法避免危机的再度发生。人们由乐观狂热转向犹豫怀疑，这个时候一个小小的事件就可能会引发市场信心的坍塌，随后恐慌情绪四处传染蔓延，资产价格在竞相抛售中一轮又一轮的下降，市场流动性出现紧缩甚至枯竭。正如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总结次贷危机教训时引用马克吐温的名句所指出的，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压着同样的韵脚。写得不错吧。张玉军呢在证监会分管大资管业务，负责机构部、基金部、期货二部等等部门，可以说势大力沉呢。在本轮暴跌行情之前呢，张玉军负责的大资管是业务创新最多的领域，其中就包括两融配资啊。在两融业务最盛的时候，融资余额达到 1.97 万亿，还有大约 1.4 万亿的配资，可以说是张玉军麾下的巨量的高杠杆的资金推动了股市的暴涨。当然股市的热呢也符合上边的意图，当股市热过头的时候，张玉军转身又变成了救火队的队长。 据观察，在旧市期间，张玉军是在媒体露面最为频繁的证监会官员之一。张玉军对券商曾经提出八条底线，几乎暗合了中央的八项规定，什么不得这个有非公平交易啊、利益输送啊等等，不得违规承诺保本保收益啊等等，还有不得利用资管产品进行商业贿赂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刀刀都指向了券商的要害。刀捅过去了，市场由燥热变成寒冷，哀嚎震天，尸横遍野。这同样又让上面有点心急了，市场断崖式的大跌，那总得有人为此负责吧。于是我们看到，哎，抓了一些人，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的原局长李亮，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的处长李志玲，证监会发行部的三处处长刘书帆，还有财经杂志的记者王小璐，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还有中信证券的总经理程伯明等等等等。这还不够啊，季琦的分量有点不够，那拿下张玉军分量是不是够了呢？诶，我觉得好像还不够，他不过是一个局级干部而已。可以断定张玉军不会是作为季琦而落马的。那么张玉军是因为监管不当而出事儿了吗？救市的时候呢，张玉军把重点放在了治理券商的两融业务上，而杠杆更高的配资盘却因此受到影响，在5000点高位的急刹车引发了一连串的资金恐慌性出逃，股指雪崩式的这个下跌。那如果是这样，张玉军就是马谡式的错误。大家都知道，蜀国书生马谡领军，坐而论道，胡乱作为，毁我长城。那张玉军身经百战，饱读战书，那不是马谡可以比的。张玉军呢，应该也不是凤雏庞统，哎，为了跟刘备斗气，庞统不作为，百日不理政啊。在现实中呢，马谡式的这个乱作为和庞统式的不作为，这样的干部呢有，但因此落马的不多。张玉军的落马一定有别的理由。于是呢，阴谋论开始笼罩着证监会了。张玉军呢和落马的中信证券总经理程伯明是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同学，那其中是不是有勾兑啊？哎，张玉军和程伯明呢也都接受过财经杂志记者王小璐的采访，哎，这个有点巧合。其实呢，王小璐到底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定论，但是大家已经把他当这个臭豆腐一样躲着了。于是呢，有人做了一个可怕的假设，哎，中信证券顶着国企的名号，打出坚决救市的大旗，但心里却想着怎么来闷声发大财。哎，他一面以这个媒体联手唱多唱空随心所欲，另一边呢和监管部门的内鬼来输送消息，精准地踏住了每一个时点。这样呢，你看，哎，监管部门、操作机构、专家舆论形成了一个内部寻租交易的利益捆绑体，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市场那么混乱，为什么救市这么艰难呢？当然这些都是传言啊，甚至还有一个段子呢说的活灵活现，说9月16号下午证监会开了个5人会议，每个人都不许带手机，讨论清理配资的事儿，要缓冲一下。这期间呢，张助理说要去上个厕所，哎，立马大盘就涨了，原来张助理把利好透露出去了，而他的手机呢，哎，被监控了。这会议啊，其实是反间谍会议。这故事呢，编得太完美、太奇妙，这就假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张玉军就不是马谡，不是庞统，而是脑后有反骨的魏延了。尽管魏延辛辛苦苦、出生入死、苦撑大局，但是终于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中纪委的调查结果呢，没有出来，任何的猜测呢，可以说都是不负责任的。据说呢，有接触过张玉军的市场人士说，张玉军去某基金开会，对基金经理们说，未来犯罪分子就坐在这房子中间。如果这是真的，那张玉军就有点悲哀了，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但他自己也是坐在这个房间当中的。当满眼都是灰色的时候，谁敢说自己是白的，而别人就是黑的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说一遍啊，各位记得手机下载那个叫蜻蜓 FM 的 APP， 收藏红起点，这样随时可以收听到红起点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我的名字啊，欢迎各位的关注。红起点下周接着聊。